蛋呢也是一种头衔儿 啊。 不过你得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给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他真能解释， 我就聊天聊得好，大伙尊敬我，都管我叫白虎蛋。 您等会儿，这聊天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太多了 啊！ 聊天，第一，它能够增长知识；第二，它能够抒发感情；第三，它能够了解情况。聊天最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 它能消磨时间。 是啊， 我要聊上瘾来，我能忘了吃，忘了睡，忘了一切，就是忘不了喝水。 忘了喝茶， 不对了，想起来了，您这儿沏茶了没有？ 没沏茶， 我来两口。是龙井大方？ 没有。 小叶花茶？ 没有。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行。 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沏茶？ 没沏茶。没沏茶，酸梅汤也行。 没有。 冰棍、冰激凌？ 没有。 可口可乐？ 什么没有？ 小香槟、冰酒、汽水？ 没有，没有。 来杯矿泉水？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我喝什么？ 那还两桶汽油。 我喝水， 没水，没水，你能聊吗？ 你说什么？ 没水你聊不了， 没水我就不能聊了。 哎， 小乔连，这么点困难能把我白虎蛋难住了？ 哎呀， 没水就不能聊了， 没水你怎么聊呢？ 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啊， 怎么说的？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啊， 有水没水照样聊。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中国的古诗。 是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 是 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聊天。 同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聊天呢？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啊？一天到晚怪闷得很。 是是是。 所以说我上班聊，下班聊，该个买东西排队我也最爱聊。 是啊， 碰见熟人我也聊， 老聊。 今天碰见你了 啊， 咱俩就聊聊。 不，我不跟您聊。 怎么了？ 我工作忙，没有时间。 没时间？ 哎， 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呀？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啊。 对我一天24小时，对你一天不能24秒钟。我有时间，你为什么没时间？ 我哪知道？ 哪知道？ 啊， 你有困难。 哦， 客观上有困难。 嗯， 影响你聊天。 啊， 你查一查哪方面有困难？ 哪方面呢？ 家庭有困难。 啊， 家庭负担重。 嗯， 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上有老下有小。 嗯，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嗨，我变那肉墩子了。 肉墩子还怎么说话呀？ 这不你说的吗？ 我这是个比喻 啊。 你家庭困难， 哦， 家庭困难，家庭干活重， 嗯， 家庭活一重，没有时间聊， 那怎么办呢？ 你上班的时候再聊啊。 那可不行。 怎么了？ 上班我干工作，怎么聊天啊？ 我教给你啊。 啊， 上班你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你就开始聊起来呀。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雾罩，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伙儿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大大，2.78块。上班聊天你是多美呀， 我混吃等死。 你还可以背着张三说说李四，当着李四说说赵五，来回串串。 我串那老婆舌头。 你说说这块什么的？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啊。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聊点别的。聊聊电影戏剧，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可多得很呐。 可真能聊。 你谈谈古代 啊， 说说现在，再谈谈未来，谈谈法国的雪佛莱，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诺，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没坐过没关系啊，小报上登着呢，你聊聊不算漏气。如果你聊性大发，你还可以聊聊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谈一谈八国联军什么时候攻破的北京城，外国人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这个崇祯皇帝为什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啊，中国的万里长城哪一年修的，俄国的比达大帝究竟在什么的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 真能聊。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你还可以谈谈德国的拿破仑，法国的希特勒，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随便聊啊你。 别聊，别胡说八道。 怎么了？ 你怎么聊也别安错了户头啊。 怎么安错户头了？ 你刚才那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 德国的拿破仑呢？ 德国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啊？ 对吗？ 美国丘吉尔，日本罗斯福啊？ 不对， 对不对？ 德国的希特勒，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罗斯福， 我讲能耐了。 哎， 瓦尔特真由美呢？ 那是电影。 电影。 哎， 苏联瓦尔特。 什么苏联？ 巴西真由美。 不对，